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秋季是赏红叶的季节，目前咱京郊不少红叶彩叶竞相出现，引得大家纷纷出游赏景。但是您见过一边长新叶一边掉枯叶的树吗？在湖南省湘阴县青山岛上就有这么一棵奇树，每隔5到10年，树叶是一边一边的轮换落下。这样的奇观是否前所未见？可能是新的物种吗？在我国还有哪些罕见的奇树呢？欢迎收听本期较量新闻深处，湖南现奇树难道又是新物种？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北京时间20:2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的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依旧给大家带来三条哈跟科技有关的资讯。首先来看第一条，日前招商银行宣布推出 ATM 刷脸取款业务，这也是国内银行首次将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到自动取款机上。据了解呢，整个刷脸取款的操作流程啊非常简单，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是在 ATM 屏幕首页点击选择刷脸取款功能，那系统呢将自动抓拍现场照片，然后与银行可信照片源进行对比，那验证通过后呢，要输入手机号码进一步的确认身份，紧接着呢再输入取款金额、取款密码，最后拿取现金，那整个过程无需插卡取卡，非常的方便。对于刷脸取款技术，大部分受访储户啊是拍手称赞，有人说这以后取款啊更便捷了，那忘记带卡也不怕了。但是有人也说哈，说这项技术的安全性到底有没有保障呢？会不会别人拿着自己的照片去刷脸也能识别，或者是机器识别出现错误等等？那对此银行人士也解释啊，说这刷脸取款技术应用了三维成像技术，可以帮助排除视频、照片等平面影像，还可以进一步的利用核心算法对人的脸部的五官位置、脸型以及角度进行计算分析，即便是双胞胎也能识别分辨。另外呢，这个技术将误识率控制在较低水平的同时，还保证了较高的识别准确率。测试阶段这人脸识别的准确率可以达到在10万分之1误识率的前提下，做到98%的通过率哈。总之就是说这个误识率很低，通过率很高。那在此技术呢，是来自咱们国内计算机视觉技术公司依图科技，它的创始人林晨曦认为啊，说中国的人脸识别技术与国际最顶级的美国和以色列相比是不相上下的。有人戏称啊，说这是个看脸的社会，以后可能连去银行取个钱咱都得先看脸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人类的发明创造啊，在让生活变得更加容易和轻松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变得越发懒惰起来。比如刚才提到的这个取款的时候人脸识别技术可以让我们省得 去带卡是吧，老得惦记这事儿，以后大家可以偷个懒，不用带卡，直接带脸就行了。但是很大程度上方便的同时让人变得越来越懒了。 Our World in Data 的作者露丝近日呢就发表了一个表格，详细的介绍了由于家用电器的兴起导致人们每周做家务时间大幅度减少的情况。比如20世纪初发明的冰箱让我们可以长时间的保存美食，然而呢大家也很好奇说这冰箱出现以后啊造成的影响力到底是怎样的。在冰箱推出短短十年的时间里啊，美国家庭使用冰箱的比例从零跃升到了70%以上。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普及率呢达到了惊人的100%。的确现在基本上家家都有冰箱了哈。那在冰箱没有发明之前，19世纪的人们只能通过密封或者是腌制等方法来保存美食。那美国人呢是利用发酵技术将剩余的牛奶制成更加容易保存的乳制品，同时他们还用威士忌和浓苹果酒来制成水果酒，以便可以更长时间的保存。那其余没有办法保存的食品呢就必须尽快吃掉了。这是19世纪的情况，但是到了20世纪初冰箱出现以后，人们只需要简单的将食物放在冰箱里就可以保存很多天，再也无需多花时间去想方设法的保存食物。所以冰箱的出现为人们省略了很多工序哈，这只是举例，仅仅冰箱的这个发明可以让人们省时省力，但是啊还有很多个这个发明也是在方便我们的同时让我们变懒了。据了解，过去100年人们花在做家务的时间已经减少了近76%。再来看看第三条科技资讯，马上就要到农历9月初9重阳节了，我们说有不少年轻人哈想要表孝心，给自己的父母买按摩器。在这个时候呢，要提醒您要多加留意，千万不要买到不合格的产品。就在15号，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公布了2015年上海市按摩器具产品质量的监督抽查结果，那有7个批次的产品不合格，其中有1个批次的智能按摩枕质量问题比较严重。这次抽查发现的7批次产品不合格，其中呢像上海这个长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批次的百事益豪华智能按摩枕呢被检出对触及带电部分的防护还有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电器强度、耐潮湿、非正常工作、结构、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以及电器间隙还有爬电距离和固体绝缘等项目不合格，那属于质量问题比较严重。所以也提醒大家哈，在买这个按摩器的时候，尤其是这种智能的电子按摩器，一定要选这个正规的场合，要选大的厂家，要看清楚它的这个质量的说明书啊，产品说明书，还有一定要有这个保修的凭证等等，留好凭证，以便日后遇到问题更好的维权。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科技资讯。那接下来在一小段导听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湖南现奇树，难道又是新物种？秋季是赏红叶的季节，目前咱京郊不少红叶彩叶竞相出现，引得大家纷纷出游赏景。但是您见过一边长新叶，一边掉枯叶的树吗？在湖南省湘阴县青山岛上就有这么一棵奇树，每隔5到10年树叶是一边一边的轮换落下，这样的奇观是否前所未见？可能是新的物种吗？在我国还有哪些罕见的奇树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湖南现奇树，难道又是新物种？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这是一首老歌哈，那英演唱的《好大一棵树》。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哈，就是一棵所谓的奇树。刚才在导听当中也介绍了，在北京啊，秋季是五彩缤纷的季节，有很多朋友呢会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家里的老人孩子去郊区赏红叶啊。那尤其是在给我们的小朋友介绍的时候，希望他们能够亲近大自然，喜欢上美丽的大自然，同时能够长长知识哈。但如果您碰到这么一棵树，一边呢像如墨染的树叶刚刚枯萎，马上就要落叶了，而另一边呢早已换掉了枯叶，长出了青翠欲滴的新叶，孩子要问您，爸爸妈妈，这是什么树呢？您能不能回答上来哈？那这棵树呢，是前两天新闻当中报道的，在咱们湖南湘阴县的青山岛上，被当地人称为长寿树的一棵大树，说它出现了叶换边的奇观，就像刚才我描述的那样。据了解啊，说这棵大树四季常青，那即使在寒冬中依然绿叶满枝，但是每隔5到10年，这树叶啊是一边一边的轮换落下，有的时候啊从东边换，有的时候又从西边开始换，所以当地呢有叶换边之说。这到底是不是一棵奇树哈？又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现这样的情况？另外呢，在我们身边还有哪些是大家不常见的，认为它非常奇特的树？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请他呢来为我们解答一下。欢迎史军，你好。 大家好，我是史军。 欢迎做客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啊。刚才描述的这个可以叶换边的树哈、当地居民说每隔5到10年它就会这个从一边开始换到另一边的叶子、一边是枯萎了、一边是长新叶了。咱俩都在网上看了这图片了。 对， 虽然有点模糊不清。 对，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个树的细节并不是很清晰啊。那个所有的新闻图片现在只是能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树的大概的外形以及很模糊的叶片的形状啊，完全没有叶片的细节，就更不用说花果了啊。这个我们到目前为止通过这个树叶的或者说通过目前的图片的这种信息，我们是没有办法确定它究竟是什么树的、 对，仅从图片上是没有办法判断、更何况这个图片还没有那么的清晰。 对， 只能看到叶，还看不到花和果。 对， 那这花果特别重要吗？ 非常重要啊。我们是经常跟就是带着一起出去做这个野外科考或者说野外实习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都会一直讲，说我们认一个植物，你不能光看它的叶，光看叶来认植物啊，就有点像我们要看人的腿毛来认植物一样的啊。 只看到了腿毛。 对，看腿毛我们是认不到人的啊，那个看看叶子跟看腿毛是一样的效果。你要看花果，这才是植物的脸。我们认人要认脸，认植物要认花和果。 那有些植物它都有花果吗？有没有没花果的植物？ 有没有？有，是肯定有的。比如说苔藓。苔藓肯定是没有不开花不结果，是吧？比如说我们吃的蕨菜。蕨类植物不开花不结果，这是肯定没有的啊。但是我们平常路边比较熟悉的啊，像我们吃的啊，这个白菜呀、花菜呀、菠菜呀啊，这个苋菜呀啊，等等等等啊，这都是开花结果的。虽然我们很少在菜市场碰见它开花，是吧？但是它真的都是开花结果。包括我们路旁边的，我们种的北京路旁边经常常见的银杏啊。 也有果的， 也有果，是吧？那不叫果，但是它是种子。我们银杏更像松柏这样了，虽然它不开花，但是它是会结种子的。比如说松塔，是吧？油松的松塔，红松的松塔啊，我们看这些东西。然后至于说白杨树啊，像这个国槐啊，像这白蜡树啊。这些我们都会开花结果的。这东西是没有问题的。 你看刚才说到的苋菜和蕨菜，我们往往把它归为野菜。虽然同是野菜，但是一种它是开花的，一种它就不开花。 不开花，对，差别很大。我们之所以能把它一个一个分清楚啊，这还得拜我们现代这个生物分类学的鼻祖啊。卡尔林奈啊，这个是瑞典的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科学家。他在 他的这个工作中第一次确立了以植物的花为分类特征，把整个植物界分成界门纲目科属种啊，这样子分类界缘做下来。OK， 那我们现在一直在沿用他的这套分类的方式啊，而在他之前，你会去翻那个典籍的话，就是乱的一锅粥啊，那个根本就没有办法。你说你用根来分，他说他用叶子来分啊，他用他的树干来分，结果就掺杂一锅粥。因为很多叶子并不是一个好的分类特征，很多叶子长得都其实一样，你把两个叶子拍机往那一放，根本看不出来他们是谁。 虽然我们说没有相同的两片叶子哈，但是放在那儿了，你让它辨别到底谁是谁，你也是不好 辨 别 不出来啊。就根本肯定是，就像我们人的头发也没有完全相同两根，但是你随便揪两个人头发，你拍机往这一拍， 咱俩的肯定不一样， 你说你能鉴别出来吗？ 咱俩的，你的短我的长 对对对 可以从长短来鉴别。 对对对， 哎，那其实刚才呢史军也说到了，咱们现代的这种对于植物的分类，我们主要是按照它的花和果来进行分类的，就像我们人看人看脸一样。 对， 如果你只从叶子来判断，其实就相当于只看到了很局部的，就是人的腿毛，所以是没有办法进行分类。而且有了这样的分类标准，我们可以把这个大部分的就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植物做一个相对科学又准确的区分。那像那种不长果的不开花的和这种长果和开花的，它们到底本质上有什么差异吗？ 是因为从植物的演化的角度来讲，我们都知道植物实际上是从经历一个从低等到高等的一个演化经历。比如说最原始的，我们有藻类植物是吧，只能泡在水里面，然后也不产生种子，也没有花，就像我们平常熟悉的海带紫菜这样的植物，是吧。然后再高等一点的就出现了苔藓啊，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青苔，下雨之后啊特别滑是吧，那个门口那个流水的水渠边经常长那个像毯子一样的这样子啊，这个再往上就是蕨类了，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像这个我们吃的蕨菜啊，或者说有的家里面养的比较多的那种铁线蕨啊，还有的就是比较著名的啊一种蕨类植物，高大的叫梭罗啊，或者叫树蕨，很多被称为这个植物活化石这样的东西啊，长得像小树一样的。再往上就是裸子植物，这时候就出现了种子啊，也是高等植物的开端啊。种子非常重要啊，就是我们吃的像松子啊，吃的像银杏果啊这样子的一些东西啊，但是它的种子是裸露的，外面没有包被。你看那个松子儿，你从松塔里面咔咔一抖，它都自己掉下出来了，是吧？没有说哪个松子外面还包着一个橘子味的外皮啊，没有这东西，是吧？那再往上才出现了我们今天占绝对优势的，我们叫被子植物或者叫开花植物啊，这个是有真正的花的，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桃李杏，是吧？我们熟悉的玉米、小麦、高粱，是吧？这都是开花的啊，它们是有一层果皮把种子包裹起来的，比如说我们熟知的桃子，或者是这两天大家喜欢吃的柿子，是吧？都是有外面的果皮把里面的种子包裹起来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等于这是一个我们人为的界定植物从低等到高等一个区分的一个过程。那所谓的高等植物呢，它就是有花有果有种子， 对吧？ 可以这样的不停的去繁育， 对 啊，这个一代又一代。 对， 但是刚才科普完这个方面的知识，我们再回到刚才说所谓叶换边的这树哈，即便我们通过图片可能看不清楚它到底有没有花有没有果，但是这叶子呈现出的状态就是一半是黄色，一半是绿色，一半枯萎，一半是像嫩叶一样。而且它的这个位置我也给大家补充介绍一下，就是青山岛啊是在湘阴最北端，是处于南洞庭湖中的横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当中。这个岛上的动植物的矿产资源啊，就动植物和矿产资源都非常丰富，而且植被和森林覆盖率呢达到70%以上，就证明这块呢还是物种 环境 很好，环境特别好。然后当地人说呢，就是有这样一棵古树，这个树龄应该很长了啊。据当地人介绍，也不太了解到底有多少年。总之就出现了这么一个这个状态，而且新闻当中也提到说，有一些专家啊，先后去考察过，那最后呢也没有什么样的这种反馈结果，到现在也没有官方的说明，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树？我想先请教一下史军，之前有没有就相关的报道说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一边是新叶一边是枯叶的树？ 这种在同一个植物体上这种现象还不多见啊，因为同一个植物体，当然了，因为光照或者说温度的影响， 嗯， 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当时在怎么说呢，我们为什么会发现乙烯这种气体啊，就是因为当年在伦敦的时候会用这个煤气灯的时候啊，就会发现它这个气体会对这个行道树产生影响，靠近那个煤气灯的那个部位的那些树叶就更容易早脱落，而不靠近那边的，那边的树叶会维持更长一点的时间，它跟它的这种信息的化学物质的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肯定是有关系的， 这是受环境影响。 对对对对，当年就是因为有使用煤气灯发现了这种现象，特别是对乙烯、对植物这种激素的整个的体系的建立，都起了很大的这种推动作用。 嗯， 就包括我们，如果是离的这个路灯非常近的行道树，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个照光那一面，特别是红光，如果照的特别特别厉害的话，这边树叶也特别容易落。 就是常年到了晚上，这边树叶都受那个路灯影响。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哦、对，这也有可能会促进，因为红光也可能会促进它的这种树叶的这种脱落、老化的脱落、 嗯、 啊，这个、也是有这种影响的啊，就是这种光的周期的影响啊，甚至是有些，比如说我们教学楼旁边啊，经常会发现那个白杨树，它落叶非常的晚，为什么呢？你的光周期的影响对它的是不一样的，是吧？你这边照光时间非常的长，因为它还以为没有到秋天呢，对，所以它就不落叶，是吧？啊，所以说，实际上是从这个光的影响，包括化学物质的影响，都可能会对它造成这种影响。但是这棵树我们就没有办法判断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它生长的状态。 总之就是这个周围的环境、包括这个比如说环境规律性的一个变化、都有可能，还有包括光照都有可能给这个树本身带来一些所谓的这种变化。 对、对。 但是针对这棵树当中，我们也说到了有专家去考察，而且新闻中特别提到取样测算分析标本等等。我们这儿也可以探讨一下，一般我们要想鉴定一棵树或者想要了解一棵树、通常我们都会有什么样的这种方法，怎么个取样法？ 最佳的办法还是要看它开花结果，是吧？ 啊，就找 开花结 果 是最直接的，因为我们现在对于整个这种开花植物或者我们叫被子植物这个类群已经非常非常的了解的非常精细了 啊、但是我要打断一下哈，因为我突然联想到你刚才说的腿毛那个事儿，因为我们人要鉴定的话、我揪个头发揪个腿毛、我测个 DNA 是可以测的呀、那我们比如说树我剪片它叶子、我也去测个 DNA、就等于揪了它一根腿毛吗？ 对， 可以，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我们这个库要足够大，是吧？怎么来解释呢？如果说我们这个筛选的这个信息库里面，比如说张燕刚才说的揪一根腿毛测 DNA， 这没问题，这完全可以测出来，但是我们得去这个库里面比对，如果库里面没有你的 DNA 信息，这就是一个陌生人，是吧？你无法知道他究竟是谁， 没有办法比对， 对对对，比对不出来你就没有办法知道他是谁，是吧？啊，那就只能重新命名，比如说命名张燕啊 ，OK， 把这个插进去了，是一个新的，是吧？一个全新的个体啊，放在那儿、OK， 那下一次你再去检验的时候就可以比对上啊。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树能不能去测它的 DNA， 完全可以测出来，但是这完全取决于我们之前这个库里面有没有存储了这样的物种信息，能不能比对上。如果能比对上了 ，OK， 那是肯定是可以能识别的。 哎，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对于植物本身也有一个 DNA 的一个数据库， 对, 对吧？ 对， 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测植物的 DNA 的方式来进行比对。 对， 那如果比如说就像刚才打比方那样、如果要是比如说测定这个 DNA 在数据库当中没有，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定为新物种呢？ 这也未必，因为我们可能还没有做到那一步。就比如说一个超市，是吧？你新建了一个超市，因为这个 DNA 条码这个库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事情，我们可以想象成这样，我们正开了一个新的超市，并不是所有的商品的条码都输入你的数据库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办法说你扫一个码马上就能得出商品的信息，这正在建设中， 还是一个充实的阶段、 对对对，它在慢慢的去不断建设。我们理想状态下啊， 那个是要把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都把它编码，就是说都有一个特征的一个 DNA 的码。 你提到的是生物，就包括动物， 包括动物，包括植物，包括真菌，包括细菌啊，这些都是理论上都是可以做到的啊，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这个投入的时间、精力还有经费的多少， 嗯 啊，这个其实上都是可以做到的啊， 嗯， 至少是我在读博士，我看我在读博士，因为我博士毕业啊，2008年博士毕业到现在已经7年多了，是吧？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至少在我读硕士期间，这个事情就已经开始做了，这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库已经慢慢的做大了，特别是我们中国中科院植物所。也在一直做这样的项目，是吧？ 嗯， 这个事情已经越来越明朗化，而且现在 DNA 测序的成本也越来越低， 嗯 啊，这个就是大大的推动了这个事情再往前走。 对，所以这个充实这个 DNA 库的过程，其实也是为了将来我们再去鉴定也好，去这个发现物种也好，是一个之前铺路的一个打基础的过程。 对对对，没错没错，这是做一个库。另外一个好的事情是，我们现在已经能从非常非常不好的材料里面提取出 DNA 了。 这怎么理解？ 这所谓的就是衡量 DNA 的技术啊，因为在之前我们测仪器不发达之前，我们需要大量的 DNA 才能分析出来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嗯 啊，因为它的精度不够高啊，比如说我们可能测一个比如说洋葱头的 DNA， 那可能我们需要好多洋葱头，是吧？ 嗯， 咔叽咔叽都切碎了，然后磨成浆，然后提出 DNA， 然后再把这个 DNA 再 这么费劲 啊，非常非常多，是吧？但是现在我们甚至可以达到用多少十几个甚至几个细胞弄出来的 DNA 就可以来做这样的事情啊，所谓的衡量 DNA。鉴定就是这样子一个概念。 哪个痕？ 痕迹的痕，痕量啊， 哦， 就是非常非常少的量就足以完成这件事情了。 哎，所以现在这个技术的进步也是让我们的这个工作程序其实是大大简化了，也方便了很多啊。刚才说到的是怎么去鉴定这个一棵树，那其实谈到这么多哈，我也特别想就一个问题再请教一下史君，因为我们有句老话叫枯木逢春哈， 嗯， 那你看就往往我们认为说这棵树要是比如死了， 嗯， 那它就是死了，或者它这棵树就是没有生命力了， 嗯， 它怎么可能还会有逢春的这么一个说法呢？ 因为枯木逢春这事儿吧，肯定它不是完全死了。我们所谓的判断它死，以我们人类的主观的视觉感受是说这叶子没了， 嗯， 是吧？那个枝儿有点黄，叶子没了，这就是叫死。这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死，真正意义上的死是什么？是树皮死了。 树皮死了， 啊，我们经常说一句话是吧？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 嗯， 啊。这个是有道理的啊，这个我们先不管前面这个有没有道理，至少后半句肯定是有道理的，因为所有的树里面，不管是从根向树梢输送这个水分或者矿物质营养，或者是从树梢这个叶片合成了这个糖类的这样的营养物质往树根运送，这都是在树皮这个位置啊，树芯那个位置其实都是一些废弃的这样子一运输的管道， 树芯就是指树皮包裹的里头， 对对，就是我们经常做家具的，特别是做红木家具的，做红木家具的这红木啊，这都是植物废弃的管道啊， 对植物来说没什么用， 对对，植物没什么用，因为它都堵了是吧？啊，基本上都是废弃了，但是对人很有用是吧？因为里面填充了堵实了以后，我们做家具才好用， 嗯 啊，你用树皮不好用，因为那些都是空的是吧？ 嗯 啊，很疏松啊，这样子的话。不容易做家具，但是对植物没问题啊，它只要这树皮活着 ，OK， 那个哪天这树皮上又冒出来一新芽儿，一新枝长出来了啊，这个完全就是出现了这种枯木逢春的这种现象。 哎，在这儿我们又长知识了，对树来说最重要的是它这层皮， 对 吧？ 对，皮不死就行， 只要皮不死，这棵树就还是活着的状态。哎，刚才呢我们和咱们中科院的植物学博士史君一起呢，从咱们湖南湘阴发现的这棵所谓的奇树哈，聊到了很多跟植物有关的这个知识，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植物的分类，从低等到高等的分类，看植物呢去辨别它要看它的花和果哈，就相当于人认脸是一样的，还有包括这个 对于树来讲，这树皮到底有多重要。那接下来在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接着和史军再来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奇树，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鉴定哈，它到底是一棵什么树，但是在我们身边一些经常给我们这个带来出其不意的感觉的这些树哈，它到底大致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还有哪些所谓的奇树在我们身边存在着。那稍事休息，我们在一小段片花过后接着来聊。 FM 幺零零点六 ，AM 八二八 ，AM 八二八，北京新闻广播。 秋季是赏红叶的季节，目前咱京郊不少红叶彩叶竞相出现，引得大家纷纷出游赏景。但是您见过一边长新叶一边掉枯叶的树吗？在湖南省湘阴县青山岛上就有这么一棵奇树，每隔5到10年，树叶是一边一边的轮换落下。这样的奇观是否前所未见？可能是新的物种吗？在我国还有哪些罕见的奇树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湖南现奇树，难道又是新物种？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湖南现奇树，难道又是新物种？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那刚才呢，我们是结合在湖南湘阴发现的这么一个，一边是枯叶，一边是嫩叶哈。当地人说，每逢5到10年就会出现这种叶换边的情况。那结合这样的一个新闻呢，我们请史军给大家普及了跟植物有关的一些知识，比如说我们怎么去判断一棵树是什么树，还有包括现在我们对于植物鉴定哈，这种先进的 DNA 技术，刚才史军都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吧。时不常呢，我们就会听到，比如说有一些在我们身边非常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的一些树哈。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这棵树之外，就我们往往是对它的了解不够，所以认为它很奇特啊。像我们身边常见的这些行道树，其实大家都非常了解了，也见怪不怪了。那往往这些给我们带来惊喜的树，它都通常有什么样的特点？还有史军了解的比较有意思的树，能不能再跟我们分享一两个？ 对，我们通常认为很新奇的树，或者说很神奇的树啊，通常它的特点就是比较老啊，很 古 老。对，你新栽一棵树在那儿，我通常不会觉得很奇怪，是吧？ 就是古树带来的新奇感。 对，古树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奇感，而且这个古树在它这个生活的漫长的岁月里面，肯定会经历这样或者那样的奇奇怪怪的这种事情啊，包括一些灾难性的事情啊，它都在它的身体上记录下来啊。比如说我清晰的记得我在孟庙啊，就山东的孟庙，孟子的啊，孟子故里的孟庙啊，里面有一棵树非常有意思，实际上是一棵槐树，也就是我们北京常见的这个国槐树啊，但是这棵国槐非常非常老了啊，这个光老还不是它的特点，而是它老的啊，或者说它经历灾难过后以后就只剩下树皮了，几乎只剩下树皮， 所以它还是活着的。 对，但是它的上层的，就是它的主干上几乎只剩下树皮了，但是它的上面的枝干包括它的叶子都很繁盛啊。好奇怪一件事吧， 这里头是空心儿的。 对，空心儿的啊，而且这树几乎都快要倒了，完全是靠在墙上生长的啊，但是它没丝毫没有影响到它这个开花结果这样过程啊，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我应了我们刚才说那个叫树活一层皮嘛，是吧？只要树皮不死，它的树心再怎么空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一种。 对，当然了，还有更多的树，就是因为大，我们会觉得它很神奇。 我们经常听到说几个人都抱不过来一个古树哈。 对，经常会有这样的树啊。我还记得我。暑假的时候吧，还是去了那个广西的弄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啊，里面有一棵树非常的有名，是叫献木王啊。虽然叫献木王，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跟我们有点远，但是羡慕这个事儿啊，其实跟我们生活挺近的。 不是羡慕嫉妒恨那羡慕。 对，不是羡慕啊，是一个虫字旁一个见面的见 啊，这个羡啊，羡慕。这个羡慕有什么用呢？做案板用的啊，很多之前用的特别结实那种案板都是用这个羡慕做的啊，非常坚硬啊，特别耐剁啊，非常有意思。但是 这颗蟹目王啊，这案板做起来那就太大了啊！这个树基的时候，当地人做过这样子一个测算，或者说他们实际抱过，要12个人， 12个成年人 才能把它抱起来啊！这个树高大概有40多米高， 哦、 啊，据测算，据现在的年龄大概有2000多岁了， 嗯， 啊，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你想这棵树要是做案板，那案板得多大呀，是吧？ 所以这么来讲的话，其实对于古树的这种研究意义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了解从古至今在它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 来判断整个环境的一个变化。 没错，你说把那棵做成案板，那就可惜了， 是太可惜了。 对，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古树身上了解很多的。问题或者信息，比如说全球变暖这事儿，我们大家都在提这事儿，是吧？关于全球的这种气候变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上在植物身上记录最为明显，因为降水的多少或者说气温变化的这种高低幅度，在植物的年轮上或者说植物整个生长的这种历程上都会有相应的这种记录，这种记载。我们通过这种比对。其实就可以了解古气候的一些信息。 嗯，所以这也是从我们认识古树，然后推动古树研究这个非常重要的积极的意义在里面了哈。 对。 那最后我们也说到这秋季，咱说回到北京吧，其实是大家去赏红叶呀、啊、或者赏彩叶的一个特别好的季节啊。 香山都挤爆了。 是，不是上周五刚刚开幕嘛？像红叶节又开幕了。但是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普及一下，这香山的红叶到底是什么植物？是枫叶吗？ 对，香山 不是有一句话，香山。的红叶疯了，还香山枫叶红了， 对，都疯了，是吧？ 到底是？ 实际上香山红叶的主力是一种叫黄栌的植物啊。我们去香山会看见一种红色的叶片，圆圆的，卵圆形的，或者是椭圆形的，或者近似圆形的这种叶片，红红的，那都是黄栌，那可不是枫树啊。我们都知道枫树像一小巴掌，是吧？但是你一上香山，你就会发现小巴掌这样的叶子好少，全都是圆圆那样子。 虽然是红色，但是它叫黄栌。 对， 那它这变色是跟温度有关吗？ 更有关系，只有在适当的低温刺激的条件下，它才会变红。如果温度一直走高的话，它是不会变红的。 哎，所以哈，这个说回到我们北京这个香山的。红叶节哈、也是开幕了，而且除了香山之外，像八达岭啊，还有包括门头沟啊等地，其实都有非常好看的红叶彩叶，也希望大家利用这个金秋美好的时光，一起去赏一赏叶啊，赏赏景，带着小朋友也给他们讲一讲这植物学方面的知识哈。那今天非常感谢史军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好，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住。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舞，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了 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